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在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叫什么来着， 982魔力工厂。进去之后啊，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大伙儿还可以搜索我们节目的深度和合作伙伴手机 APP 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对本节目的，你为什么不跟着一块说呢？ 我调镜头呢。 再来一次啊。 好， 特别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 包括你俩。 行啊， 来，今天有新朋友老朋友到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我是老朋友。 哎，是，你是王哥。 大家好，我是王哥。 谁问你了？ 哎，好， 问不问我也王哥是吧？ 对对对。 来，有老朋友啊，青年的演员导演施源，欢迎施源。 大家好， 施导啊，还有这个青年演员和导演包罗军，欢迎。 Hello, hello, 哎， 你 好， 二位最近有喜事哈？不是、啊、那个，嗯，确实是喜事儿。 对， 确实是二位有喜事，这事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有喜事，有喜事。 今天邀请二位来为什么呢？他们那个喜事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网大啊，爱情悬疑电影，还是悬疑爱情电影啊，替代者二之混沌梦魇，然后呢这个在今天算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在优酷平台。 没错， 在什么平台？ 在 腾讯， 腾讯台、嗯、啊， 腾讯独播， 腾讯独播。那么今天邀请二位来，肯定是要和我们聊一聊这部片子。然后呢，在最后一趴呢，我们会一块儿来围读一下这个经典的桥段，好不好？ 好，好的。 大概的情况就是，妻子木夏正在创作一部小说，近来常常被噩梦纠缠。丈夫莫阳呢，为她安排心理医生做治疗，可没想到呢，在催眠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声称他才是木夏真丈夫的男人出现，我去， 哎呀， 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开始变得一团混乱。令人不解的是，每当真相呼之欲出的时候，事情就越靠近事实的时候，结果越出人意料。三个人上演了一场局中局、迷中迷的脑内追凶。 脑内追凶啊，这个靠意念是吗？ 他这个第一部戏我看过了、 啊、是吗？ 拍的是 啊，啊， 整容那个 啊，整容那个、啊、对，就跟那个没关系了是吧？ 对， 完全 第一部戏怎么回事？ 是这样，那个我们实际上是想做一个我们原创的替代者这三个字的 IP、嗯、所以说我们第一部戏和第二部戏都是用的替代者这个概念 、啊、 对、 啊、 我们想用这个替代为概念来做戏、啊、第一部呢是整容为替代、 啊、 然后第二部呢是记忆和催眠的替代。 这个太难了，记忆这事太难。 哎呦，汗毛起来了，这又起来了。 能弄清楚吗？ 还行还行。 它是个什么意思？它是个有点科技的含量吗？在里边心理学东西？ 不是，对对，它主要就是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说，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比较简单直给， 嗯， 就说的这个备胎， 嗯 啊、因为对爱人的这个嫉妒，所以把她的丈夫给杀了，整容成她的样子，然后和这个自己爱的这个女人生活在一块儿，就比较简单直给。 俩备胎同时杀了那俩， 对， 就是在一起的是俩备胎，正、 啊、对对对、 啊、 对对，然后替代者一呢是最近正在这个重新的剪辑当中，所以替代者一还会再过一段时间重新在上线，所以大家在看替代者二以后可以再倒过去看我们的替代者一。 替代者一赶紧去找整容医院做我们的赞助商。天哪，强势植入。天， 然后 真的你没想到这个、 啊、然后我再说说替代者二吧、啊、就是替代者二当时 老包说说 啊，可以可以， 我们当时是有那个整容医院给我们赞助场地、 啊、确实有场地、 哎、对对 对, 对 啊，不行，这不够， 不够是吧？对对 对, 对, 对，必须得有钱、 哎、我们不止于满足于此。 哎呀，嗯，没没没，来来说说替代者二的 逻辑。替代者二呢，他 他 说能说的、 哎我觉得我可能说不太 明白，他已经上， 因为他 啊，那还是我 已经懵了， 就是这包子君是我们这个戏的制片人，就是一般制片人嘴比较笨、 嗯、啊，真的吗？嗯、 对，替代者二 上当了， 替代者二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部用的是外貌的替代，然后第二部呢，我们就在想，就是那我们外貌的替代已经用过了，那第二部我们在想用别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用记忆来替代的方式， 嗯， 这个来做这个替代的这个概念。然后呢，这个就想到这个女作家，因为她失忆，然后分不清谁到底是她的真丈夫和假丈夫。然后同时呢，这里面还埋下一个巨大的阴谋，然后让她一步一步去查出真相。就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跟对， 能解释清楚吗？一个多长时间整个片子？ 72分钟，其实它就是一个套层结构，好几层，但是呢又不太像是《罗生门》那种，就是他说一番，他说一番，他说一番，到最后前面的全部推翻掉啊，所以。 好几个丈夫来认这个媳妇儿， 两个丈夫， 俩就够忙活的了。 对对对， 哦， 我现在有点担忧，我这智商能不能看得懂啊？这我现在听我就觉得有点担忧了呢。 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这样。好比说，人这一个记忆是一条线的话， 嗯， 然后呢，因为他失忆到这儿可能有些节点，然后从这儿重新开始，他这之前可能记不得了。有人通过一些手法，比方说心理治疗师的心理暗示，把这段记忆给他混糊化，变成两段。他就不知道哪真是哪假，是吧？ 哎，对，是真的，确实是这样，这是事实。 明白了 吗？我现在脑子里如果是一条线的话，这条线已经乱成一个大麻团儿。对对，差不多吧，这种感觉。 啊、因为我们之前从这个心理医生那儿了解过大概这个情况，就是人在遇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他首先会先天的选择性的把那个痛苦的事情就屏蔽掉，所以这就是我们催眠的起始。然后我们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心理医生利用这样的这个伤痛的这个痛苦的这个屏蔽的概念，然后给他灌输另一层记忆，让他对于真假丈夫的这个概念所模糊。 对，确实，因为我最近在读一些心理方面的书，他说的就是这个。 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对，遇到了一个多大的坎儿？ 对，我说 难怪最近瘦了。 如果心理 说出来让我们开心， 如果心理学还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相信个啥？ 相信个啥？ 快信我吧，好吗？ 千万别乱信。 嗯， 对，你听我说，是这样，他就说这个人的记忆其实都是人自己去改编出来的，他会往着好的一方面。但是你像说，有一个说法，你那说法我听说过哈，就是说之前的一些不好的记忆，他会尽量的屏蔽掉，不记得。但是像重大的事件，就是911，没有人会忘记的。 嗯 啊，这种事情除外哈。但是更多的记忆，你真的，你比如说几个朋友，比如10年前这个那些人们在一个场景，然后去想各种当时的细节，会有人想的不一样。然后会有人证实不对，当时是这么样的，不对，当时是那样的。为什么是记忆自我有一个编排，它让整个故事更流畅，这样一个过程 啊？又给我们 来鼓掌吧！ 来，给我们增添了许多知识， 是不是、啊？下回拍的时候找我当个顾问舞的， 可以， 这个片子就完了。 要出镜吗？ 可出镜吗？ 可出镜。 哎，只要不出镜就没事儿。对，是不是？ 怎么？ 行，差不多 都说好了，上回是不是？哎，对、啊，是不是？我是不是跟你聊好？我说这部剧带上我一个。 没有，我们下部剧，下部剧， 哎、上回也这么说的， 宣传带上你啊， 好吧，我当主持人的是吧？来吧，咱们说网剧吧， 啊， 第一部网剧叫做《白夜追凶》，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9038万，一火 啊，据说也超吓人啊。 你看了吗？ 没看，但是预告最近也特别的火，据说还是 挺吓人的。一会儿跟两位专业人士来聊一聊啊，就最近那个网剧，我天，一出现就几千万上亿，就单日播放量啊。 嗯， 说昨天看 放暑假的吧，因为 就是颤抖吧，什么阿布那个剧， 好像是 80亿了吗？ 啊， 是吗？ 每季播放量80亿了 啊， 在优酷上对吧？ 对，在优酷上 啊，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导的。 哦，前两天那里边有个演员过来。 行，这朋友以后也不用做了，好像是朋友。行， 对，这节目影响力挺大的，一会儿你看看，我们好几万人同时在线看的。 是啊， 是吗？ 来说这部《白夜追凶》，说的是。一场灭门的惨案让原本逍遥浪荡的关宏宇成为了在逃的通缉嫌犯。身为刑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峰是要查出真相，但是呢，出于亲属回避的原则，这个警队禁止关宏峰参与灭门案的调查工作，关宏峰就义愤辞职，调任了代职队长的周巡处于破案的压力。那也为了这个追寻关宏宇的下落吧，他设计让离职的关宏峰以编外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各大重要案件的这个调查， 嗯， 而 这个警队所有人都被隐瞒了，就不知道他回来。由于罹患黑暗恐惧症，白天和黑夜出现在警队的顾问关宏峰，尤其是这个由孪生兄弟二人分饰，那么性格迥异的兄弟两个人在警队当中马脚不断啊，背负着随时被周巡以及各路人马发现的危险，一路侦破了各种大案要案，目的只是想伺机要调阅灭门案的案卷，查出真相，以还清白。 很有意思， 也是一个替代哈， 也是个替代，这个 不错不错， 也挺有意思啊。 是啊， 你要来看上对手，他人家9000多万，咱怎么着还干不了个？ 哎，他这是剧， 是 咱那是影，是吧？ 对，他是剧 啊、 嗯。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叫做《我家来了个怪男人》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89万。该剧呢，讲述了网文作家费飞与打破次元壁的小说人物海洋，以及中文网站的主编周景专之间的爱情玄幻故事。具有男性恐惧症的宅腐女费飞和中二妖孽男海洋开始了一段同居生活，这俩人性格呀，这个不一样，所以就矛盾不断，生活变得鸡飞狗跳。而这个郑尔兰因为嫉妒这个景专对于费飞的照顾，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不断找茬，这让费飞想要成为出版图书畅销书作家的梦想不断受挫。而那个打破次元壁的那个妖孽男啊，这个让他在追寻 cosplay 大赛冠军梦想上也是屡屡遇到障碍。而在这最艰难的时期，原本吵闹不断的两个人，哎哈，就成为了彼此依靠，就相互鼓励，走出困境， 硬给自己抬气氛是吧？ 对， 好吧好吧好吧， 就这么一个故事啊。 哎，其实我二位从业者啊，跟你们聊一聊。你看现在的网剧 啊，不带我聊是吗？ 网的，你是从业者， 咱们一起聊嘛， 对不对？你先把那线拆开，你那线里边像一团麻。 今天的智商余额现在不太够了， 充点，充，我是不借给你。这是我也 好像你有一样。 说回来，就是你看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什么河神啊， 河神、 对吧？像刚才说的这个颤抖吧， 不， 它是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包括刚才讲的这个9000多万这个白夜追凶，对不对？它也是一个这个像替代这个心理学的一种，好像他们的外衣都非常华丽。像刚才我们提说的这个，就是我家来了个怪男人，里边讲的就是很和之前的这些剧种没有太大区别。 他这个穿越已经穿到穿破次元壁的穿越，搭不到两个世界啊。韩剧这部也是从漫画当中走出来，人物、 就是、 故事情节是 IP 上是略有类似的。 对，就是现在都走的这种要照一个外衣的这个状态，才有可能会还不错的成绩。你们怎么看？ 制片人，你来说说呗。 不，你先说。 你谦虚，你们俩不说我就说了 啊。我是这么觉得，就是首先那个网民，就是在网上看这些影视节目，这些网民呢，通常他们的这个思想都比较前卫，比较新潮。所以我们要对准他们的口味，就是要以一个比较新颖的题材，首先去吸引他们来观看，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故事做好，然后吸引他们继续观看下去。所以就是说和我们以往传统的电视剧。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的这些人群的年龄以及他们的这个思想是大概是有差异的，所以网络上需要这些新奇的东西，它需要套一个外衣。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能会回归一些当今的现实世界等等？ 我觉得 一开始肯定这个东西要引爆，一定要让它非常亮眼，是觉得哎好奇怪我才会去看，但慢慢的就一定要回归正常化，让人离得更近，不能一直这么的就是 对 远离世界啊，就是完全穿越也不成， 对 吧？ 没错，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华丽的外衣去吸引人去观看之后，那在这个华丽的外衣之下，你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故事， 对 吧？它是情啊，爱啊，或者是恨啊，或者仇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做扎实，所以才会吸引大家不断的看下去。 你觉得据你估计啊，多长时间有可能我们回归一些相对所谓的现在传统的一些模式？ 其实现在目前挺火的一些电视剧，你像那个《欢乐颂》啊，还有《我的前半生》啊， 那都不算网剧嘛。 对，但是他们在火的同时已经是红遍全国了嘛。在这个红遍全国的状态下，就不管是你是网络的受众也好，还是电视剧的受众也好，都会喜欢。 好巧妙的回答。 作为这个思想意识比较超前的这一部分这个观众啊，我说两句。是这样，其实对于制作精良的这个，无论是电视剧啊，还是说这个电影，还是网剧也好，网大也好，就是制作精良才是收买人心的唯一保证。唯一保证，他们火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找出共同点，就是他们外衣很华丽， 对， 而是因为他们制作很精良， 题材很华丽，或者阵容演员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让我们觉得很精致。 对，我担心的一点就是现在大家光顾外衣好看了， 对， 然后就忘记了它的本质是什么，到底 一葫芦画瓢画出来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是好吧。来，咱们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大家实时互动。 同时呢，今天我们节目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手机 APP 和泛 滥 直播平台啊视频直播，您可以参与互动。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 天津玉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啊， 说的太溜了。 来，欢迎两位嘉宾啊。 很少，其实一点都不默契。 别要欢迎我们的这个诗源和保罗君啊，欢迎二位 啊，青年演员青年导演。 好， 刚才跟咱们说了这个网剧的一些事儿，包括网剧的一些做法和网大的一些做法啊，咱们继续来说网大，看看你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是谁。 哎， 来，第一个叫什么，王哥？ 哎呀，第一个叫做鹰眼侦探社啊，播放平台也是在优酷啊， 人家是在腾讯， 不是，人家造成了那个强大的那个点击量的，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在优酷啊，对，183万啊。该片呢是一部荣喜剧侦破推理于一炉于一篇儿吧，为什么一炉呢？对吧？立意新颖，弘扬正能量的现代都市偶像剧。这个侦探社受雇主吴芳芳之托呀，调查一起婚外情啊，意外发现越狱犯阿雄正是当年凌辱侦探社成员冷心的大恶人。冷心在追杀阿雄的时候被对方抓获，探长林峰率鬼手键盘米雪全前去营救，这鬼手顺手就偷走了毒贩马武装有冰山计划的 U 盘，马武带着人就砸了侦探社啊，绑架了冷心的父亲，逼林峰等人交出 U 盘并打算灭口，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这 U 盘泄密让大毒枭三小姐十分不安，她和助手曲婷婷谋划了13秒制毒计，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三小姐机关算尽，最终还是陷入了警方早已布好的棋局。侦探社等人啊，在警方配合之下哈，在湖心岛上将麻将这马武这些人啊一网打尽。那派这金堂木去哪儿了啊？与此同时，这警方卧底阿雄在交易现场制服了那个三小姐的助手曲婷啊，并且成功调出了深藏在幕后的三小姐某某某。 哎呀， 哎，我偏偏不说三小姐叫什么某某某。哎， 想起说歌名叫某某某， 听过这谁的某某？ 真的？哎，咱这年龄也没看多少， 是吧？所以说呀、啊，如果好奇三小姐是谁的话，欢迎来收看这部叫做《鹰眼侦探社》。 硬给留坑啊，这个坑留的，其实他叫什么有什么可吸引人的呢？ 不是啊，我现在告诉大家一看啊，那谁谁谁是幕后， 就是对， 多没意思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 来。二位这样啊，看看你们竞争对手，就看了吧。刚才他说你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啥内容？觉得 某某某就记住了三个字儿。 某某某，跟你们比的话，觉得有那什么优劣？ 哎， 比得过咱们的戏吗？ 没，好好说，好说，好说，好说。万一人家在听呢？ 没有。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网大市场上比较流行的这些高质量的片子，我觉得都是在无论是在拍摄的质量，还是在演员的演技上，都是在伯仲之间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优势呢是，我们想传输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挑战大家的烧脑极限，就是我们这个戏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最后的这个结局里面有一个四重的反转， 和四重的结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次你以为是结局，但是你错了，我们还有一番再倒回来，再让你看一次结局，然后这你以为这个又是了，不对，还有再下一个，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不断的在挑战你。 编剧现在还好吗？ 已经疯了，在家呢，已经疯了。 啊，那我们第三部可以说人格分裂了，对不对？ 对， 多说 点 话， 你看这马上定题了。我刚才说这怎么办？从外到里已经没了，这怎么办呢？有道理， 人格分裂就是分裂嘛，对不对啊？几个人格分裂在飙戏，哇！ 对，所以我们第三部人格分裂就准备请于老师来主演。 好嘞， 我分不太了裂了。来吧，咱们今天准备了特别多，两个人特别用心，准备了特别多的这个桥段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一块去围读剧本哈。那么，所以咱们就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带大家一块去糟改，不是、一块去尽量的还原这个剧本，是吧？这个剧的， 别，咱今天演完这戏就没人看了，不能吧？ 不能，我对你没有信心。 你们对于浩有信心吗？不能吧？ 看吧， 争取吧。 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我赶紧给我安排好，我告诉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让我演个旁白舞来。 啊，那不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还是让二位来挑战我们这戏里的主角。 别，你们来是这个这客上客人。 没有，我觉得 我们俩求带啊， 这个白哥呢是我们这儿唯一一个女性嘛，所以我觉得女主角 王哥 啊，王哥 没事，这重点是在歌上啊，对就行。 对，那我觉得这个女性角色你就当仁不让了。那于浩呢，我觉得于老师这个声音这么浑厚的话，我觉得 我来 个 警察， 你的不，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方文宇啊和待会儿这个莫阳中间呢挑一个，因为他是这个真假丈夫不断变换的两个， 谁是坏人？ 哎呀，能说吗？ 没有真正的坏人，这个戏里没有真正的坏人。 我才是坏人。 对，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反转的特点。 对，坏人一般都是这么演的嘛。 太浮夸。 我们这 戏镜头刚给打过来。 坏人，对不对？过去那个装置喜剧里坏人都是这么演的。 就是哪火云邪神什么时候这样过？ 坏人啊， 弄死他快点。 但是你到底演谁？ 我无所谓，我都行。 啊，行。 然后给你讲讲戏，好吧？ 这一共有四段哈。 咱们一个来吧。 一个一个来。 这样，第一段这个木下是女主对吧？ 对，木下女主。 这个 木阳是她丈夫。 我们出一个人，你们出一个人，好不好？我们这个木下就是谁？就是王哥出，你们来一个木阳她丈夫。 可以，没问题。 一个方文宇，一个是木阳，两个都是丈夫嘛。 木阳吗？ 说这么长时间，你来一个吧。 对， 你来一个， 老包来一个， 来。 好，我先说一下第一场戏啊。 这部剧除了负责制片之后，你看了吗？ 其实没怎么看， 一直在评论。 来，我们没有 新的剧本吧？来， 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创作能力很强的。然后呢，包军呢不但是制片人，他其实他也参与到这个故事的这个讨论当中。 他没演，这俩都没演。 故事他演了。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隆重介绍一下包君道，他除了是制片人呢，其实他是学表演出身，他是电影学院正经的这个本科班毕业，他和杨幂是同班同学。 哦 啊，然后干制片去了，对。然后诗源呢是在这个戏里边演了那个， 现了演了 是保安还是警察？这次 演了一个飘过的警察， 但演出了保安的气质。 对，我看到了那个剧本。 对，一看就是非常演技一定是很棒的。 而是那次借的衣服又不合体， 就大 又大了。 大家受累啊！一会儿去片里找一找。 最丑那个真是太丑了，我天！ 好，来，我先说一下这个第一场戏啊。 你客串个导演吧，那里。 我觉得这里面没有导演。 不是，你再给大家讲戏嘛。 对，我给大家讲讲戏啊。就是其实这里面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场戏就是我们戏里的第一场戏。第一场戏呢就是这个女主木下从梦里惊醒过来，在她的梦里有一段这个一直萦绕她的一个梦境，她就让她分不清现实和这个梦境的这个区别，所以她醒来之后呢就和这个自己的丈夫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而丈夫呢就是知道她一直在这个梦境中受折磨，所以呢给她吃药让她去看心理医生，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人物性格里面，女人是一个目前将近崩溃的一个人。 对，她是对比较柔弱， 将近 崩溃， 因为她的职业是女作家， 太困 了，文艺气息重一些，然后柔弱一些， 文艺气质。对，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你来吧，咱俩换一下吧，于浩，行不行？你来这个，好吧？ 我也不文艺，只要我不娘。天天演一个女的，好家伙，给我自己啊呀冷 了，讨厌你们。 那完了，那我们这戏就点击量就低了， 是吧？ 来说说莫阳的事儿 啊。莫阳是她的丈夫嘛？ 就是然后那个 他是个特别爱妻子的人是吗？ 对，特别爱妻子。其实他这两个人物呢，你没有翻到最后的结局呢，他都是两个很爱这个妻子的丈夫。对，所以就大家就是用正常的一个方式去对待自己的爱人就没问题。 反正现在还是很爱的。对 对，至少在第一场戏都是很爱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那你开始吧，你喊三二一开始，我这边音乐拉下好吧。 好， 来 准备三二一开始。 你是不是能导演客串一个旁白啥的？ 好， 来再开始。 好，三二一开始。木下惊醒，恐惧又疑惑地看着四周，才明白刚才是一个噩梦。 又做噩梦了。 背后突如其来的声音惊了木下一下，木下木讷地点点头。莫阳坐到了床边， 扑通， 还是一样的梦境。 你说人的记忆会出现偏差吗？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梦里一直会梦见咱们有个儿子被车撞死啊？ 亲爱的，你是不是太沉浸在自己写的小说桥段里了？ 小说情节能勾勒出孩子像吗？他的五官，他的音容笑貌太真切了，他就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梦里，可是现实里我完全想不起来他是谁。 我们有没有孩子我还不清楚吗？ 木下沉默。 你最近有没有按时吃药？ 我不想吃，我能控制住我自己的情绪。 莫阳从床头拿起药和水递给木下。 唉，你也听林医生说了，躁郁症是很难靠自我调节康复的，好好吃药。 木下犹豫了一下，吃药放下水杯。 咱们要个孩子吧。 莫阳一愣。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你第一次说这句话。 木下注视着莫阳。 那我们得先领证，不然孩子落不了户。 木下又陷入了沉默。 唉，这种事情想好了再说吧，下来吃饭。 哇哦， 不错。你觉得二位这个感觉 这个 还是挺到位的？ 当时演员就是这么演的吗？这就是让故意让大家觉得这个莫阳是害了木下的是吗？ 没有，其实我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觉？ 就是他的那个状态， 我们俩不相爱吗？ 阴森的状态， 做梦了能不阴森吗？ 是他也被丈夫阴森，丈夫也被吓一跳，天天晚上这样，我可怎么那个？要不然我吓死他算了。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戏是悬疑的嘛，就所以我们想在第一场戏里面就让大家觉得这两口子不 简 单，对 对吧？哎，真的，我说的就是这个。 然后连证都没有领，他们俩好像也不是两口子，到底谁想要孩子，谁不想要孩子？ 对， 为什么还都十年了，然后俩人就还没有证？哎， 对，这样的一个一个疑问都会埋到后边， 对吧？ 而且在演员的选择上，像莫阳呀、方文宇啊，包括那个心理医生，就是给观众直观的感觉， 一看就有事儿。 不是，就是亦正亦邪的演员，他可能是好人，但他也可能是坏人。 这回 面相来讲， 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演了吗？演不了， 太正， 要亦正亦邪，对不对？ 一会儿正一会儿邪。 行，好， 来，咱们看第二段，你来跟我们说说，是的。 第二段是这样的，就第二段呢是当这个木下已经发现了不对劲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自称是自己丈夫的方文宇。 这个时候是在整个戏的多长时间？ 应该是中后半段了。当他去这个去心理诊所去治疗，然后开始渐渐的这个恢复了一些碎片段的这个记忆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出现了，自称是他的丈夫，然后呢去告诉他不要让他相信莫阳，然后这个女的这时候脑子一片混乱。 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长相不一样。 哦，哇塞， 谁 来了？ 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来那个，我来那方文宇。 好 ，OK。 诗媛，你来那木下。 木下， 好， 我来木下。 好， 别闹。 哎，我觉得可以，真的。 我也觉得， 就是 我们试试 嘛， 对不对？对不对？行，好。 方文宇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方文宇呢？这个我们在戏里呢是启用了一个台湾的演员。 就普通话吧，有时候还得靠点东北味的普通话，你就这么练。 哇，我好期待那个木下崩溃的。 对，我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要起来了。 哎，你做好准备啊。 王哥给我们，哎，算那个还是老包我们倒一下，然后你来旁白。 啊，我来旁白，来， 三个男人，好家伙。 要崩溃啊，要崩溃啊。 真崩啊，崩得太快。 我演技不行啊，大家受累，这个吐的时候离远一点啊。 来，准备，你喊三二一咱就开始。 来，三二一开始啊。 方文宇递过手机，荧幕上是他跟木夏的结婚合照，还有一家三口的合照。木夏激动地抚摸屏幕上孩子的照片。 对，这就是我梦里的儿子。 不是梦里，是我们真正的儿子。 木夏突然崩溃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方文宇一把抱住激动的木夏。 你听我慢慢说。 木夏缓和了下来，方文宇坐在了他身边。 我们结婚有十年了，第三年有的我们的宝贝儿子彤彤，我开公司养家，你在家写小说看孩子。虽然你从不介入我的生意，但是公司法人写的是你，我爱你，所以不介意把一切都给你。但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因为合伙人莫阳的出现被彻底摧毁了。莫阳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将苏荷介绍给你，你俩很快就成了好闺蜜，殊不知是莫阳和苏荷两人联手暗中挑拨破坏我们家庭。在苏荷潜移默化的教唆之下，你竟然跟莫阳偷情了，闹到最后你坚决要跟我离婚，带着孩子离开。 彤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的意外吗？ 不是，是我发现了莫阳和苏阳和苏荷的阴谋，把证据摆在了你的面前，你无法承受这种心理打击，跟我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你心烦意乱的抱着彤彤跑出家门，可结果就发生了车祸。 说到这儿，方文宇有些哽咽，说不下去了。 是我害死的孩子？不，不可能，不可能！ 方文宇再次安慰木夏：“ 过去了，都过去了，也不怪你，都是他们害的。” 过去了，害死了自己的孩子，过得去吗？我为什么会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为什么？ 你受的打击太大，大脑自动就封闭起了你的这段记忆。在医院醒来后，你就遗忘了所有，甚至都不记得自己还有个孩子。那个莫阳也是趁着那个机会把你接出医院，控制你到现在。 为什么是他把我接出的医院？那你呢？ 我那时候我不能原谅你，而且我还被他反打一耙，被诬陷挪用公款，受到警方通缉，我得离开这里。但我要带你一起走，只要你拿出自己个人户头里的那笔钱，那笔诬陷我的公款，我们就可以彻底甩开莫阳和苏荷，离开这个地方。公司我不要了，只要跟你永远在一起就行。 为什么会把那笔钱存在我的账户里？不拿钱我们就走不了了吗？ 木夏有些怀疑。就在这时，窗外警笛大作，方文宇慌了。 不好，坏了！ 你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告诉警察所有的真相，不正好还你清白吗？ 不可能，莫阳伪造的证据无懈可击，他做的一切都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不可能无懈可击，你是不是也有事情瞒着我？ 好恶心啊！ 我还是有做妻子的潜力的，是不是？ 前奏挺好的， 非常的棒。 但我有点没入戏，我不了解这个是个什么状态。 对，其实还好了，你的这个爱妻子的这个感情，其实还是能够透露出一些些的。 那么这个方文宇，他，哎，我能问吗？就我问这问题，你觉得要是剧透的话，咱就不说啊。 好的， 就是他知道 剧透了， 他是骗子吗？ 啊，谁？ 他知道他是骗子吗？他知道他在故意骗他吗？他知道自己身份吗？别人连他都被洗了脑了。 这两个男人是明确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 然后他们互相攻击，会让观众以及让这个女主都混淆，对，就这样。 我勒个去！反正我觉得我刚才演的挺真的。我的意思是，我还是没有一个，我是保着我没问清，所以我一直以为他真的以为他是他丈夫。 对，其实，在演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把内心真的当作是有事情，就是按照一个台词给的这个状态，是爱就爱，是恨就恨。 我们所有的结局等到最后反转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明白。 所有要求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内心的潜台词，你就是照着这个情节来，你就是她丈夫，你在这一刻你也是她的丈夫。 就所有撒谎的人都是这样状态，撒谎心理学上说的就是，你撒谎你要坚信你说的东西都是真的，所以很多时候测谎一测出来东西就是假的，是因为他已经对他撒的谎深信不疑了，在他的概念当中，我说的就是真的， 嗯， 对吧？ 对。 有意思，来吧，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咱来第三段啊。第三段人多点了吧，是吧？ 对，第三 有你那警察了， 有警察了。哎，对，大家记住，我就是在这场戏出现的。 好， 大家受点累啊。 嗯， 作为一个投资人， 那我演你好不好？我在这里演你。 对对，让他自己演警察吧。然后你们还是不变啊，莫阳和木夏，好吧？ 啊，行，好 啊，来 来，那个师导自己串，自己串导演 啊， 好吧？ 好， 来准备， 来三二一，开始。 警察问木下：“ 你知道自己的身你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吗？”“ 不记得。” 莫阳突然掏出了一个户口本：“ 这是我们的户口本。” 警察接过来看了一下，登记信息没有问题，户主莫阳，配偶木下。木下惊呆了：“ 你不是说我们没登记结婚吗？”“ 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亲爱的。”所以让你坚持治疗。 警察在身份证查询机上查询了一下，没有任何问题。警察说：“ 看证件，你们是合法夫妻。”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时候，莫阳沉默了。 哎，这位女士，你不要激动。你刚才说他不是你的爱人，害死你孩子的又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我老公，是他伪造的证件。他害死了我的孩子，我精神受挫，然后他蒙蔽我，让我以为我是他老婆。 警察盯着木下半晌，转过头去问莫阳：“ 那你报案说你们公司那个诈骗犯绑架你老婆是怎么回事？”“ 是我公司原先的合伙人方文宇，掏空公司的资金试图转移，被我妻子发现及时制止，将那笔钱转存到自己的账户，但我们孩子因为这件事死了，他精神受创，记忆有些混乱。那个方文宇不死心，一直暗中纠缠蒙蔽我妻子，试图拿到那笔钱。”“ 好，这个经济案呢，我们会调查。你说他精神受刺激，可不能凭空乱说啊。”“ 这样有医生出具的证明。” 说着，莫阳把署名林医生的一张证明交给了警察，警察接过，木下崩溃了。“ 你们不要相信他，一切都是他伪造的。” 这时另外两名警察安抚住木夏，警察看了看单子说：“ 他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治疗才对啊。” 木夏愣住了，惊恐地看向莫阳：“ 我不想那样做，不利于治疗。” 警察皱了皱眉头，无奈地叹叹气，莫阳则抱住木夏：“ 木夏， 好 ，OK， 就这样。” 别说了， 别说了。对， 我也觉得好像不是我打人，就是他要打我了，这种感觉。我就该挠他的脸，是不是？你都做了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王哥怎么样？ 不错不错不错， 是吧？ 我觉得感觉还挺好的。那个就是爆发，我知道刚才其实在演戏当中应该是更强烈的爆发一些，但是这个因为话筒是不是怕喷麦啊， 就是 收着一些 赔的，你知道吗？ 对， 喊坏了，我们需要 贵的， 好贵的， 跟钱没关系，问题是没钱。 对对对对， 不是不是，来说说戏。因为这个我们学播音嘛，播音里面有这个， 我们是这样。哎，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这样的，就你才那样的 有声语言。哎，叫什么来？你还忘了吗？ 有声语言啊，对， 不是， 再想想， 文艺作品演播嘛， 啊， 就小说播讲嘛，里边更像这个，他会稍微收着。就我一直跟你聊，这演员和播音员不一样的就是，演员是我是谁，演员是就播音员是我在那儿，他在现场，他不是某个人。 嗯，对，这可能是表演的一些区别，就是演员要真的当做自己就是那个人。 哎，对，所以的话，怎么去，比如说刚才他那声叫。大家都听出来假，但如果要是听小说的话，这个就是对的。 嗯， 就给你一种他在叫 ，OK 了，他在叫就行。 我所有从事我们这样语言艺术的是人要躲在画面后面，为画面留出余地，我们不能抢在画面前面，所以这个画面是要通过大家自己的脑补来想象，而演员所做的工作是呈现画面， 对， 所以我们表达方式会略有不一样。来，给我们来一个演员怎么嘶吼，我们想听这个， 需要有这个一些铺垫吗？ 话筒坏了，让那个我们台长 别 啊， 不是不是，你先私教一下，不是坏了我赔 了 吗？ 私教一下， 对对对， 听起来怪怪。 这个事儿。 你来吧，你来吧， 那是思明。 哎，我怕话筒被我喊坏了。 你往后喊，你往后喊，往上喊， 对， 没事。 要喊什么？ 嘶吼嘛，怒下一声嘶吼。 给他一下，给他一下。刚才前面是什么？ 我不想那样做。 啊，我不想那样做， 不利于治疗。 那样不利于治疗。 再来，再来给他一下，我觉得不够。 我也不想那样做，不利于。 我不想那样做，不利于治疗。 啊！哎，全爆红了，坏了，坏了，坏了！ 啊，坏了，坏了，坏了！要赔吗？ 不 用我出钱吧？ 我觉得应该啊，真的是是 什么？耳朵完了， 是这种啊？为什么这样对我？对吧？ 啊，是吧？他那个怎么能够就是瞬间？他一定要前面有铺垫，自己那个情绪一点点上来之后再给挖出来。 对对对，就是演员是要从对方的。这个台词当中是寻找对借力来寻找自己的反应， 这两个人搭戏， 而且还有一个是跟现场的环境也有关系。 感谢诗源，感谢包罗军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事儿，特别、哎、特别感谢各位也是 学习了。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 让大家受惊了。 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二位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拜拜。 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